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眼看着原本善的回忆值一路冲破50，表情平淡地打开了仓库，兑换了一只高级的锁灵瓶。原本善发现挣扎无用，只得瘫软在沙发上，牙齿与牙齿控制不住地彼此撞击着。 你到底想干什么？宋春阳，你想对我做什么？ 说话间，池小池又兑换了3张灵异类的相关高级卡片。他一边兑换一边答非所问。 原本善，我问你，你玩游戏的时候会看游戏手册吗？ 原本善已经没有力气与他玩打哑谜的游戏，待宰兔子一样瞪着脚，希望能站起来扑过去掐住池小池的脖子。池小池也不期待他会有什么回答，自顾自说下去。 我会看，而且是从第一条到最后一条，毕竟摸清规则对于打游戏很有帮助。 他又对了一把能对非生命体造成伤害的枪支。 我曾经研究过，有的鬼魂明明能伪装成有实体有呼吸的人，就比如我们在第八个世界里遇到的那个关巧巧。那么系统为什么不会将他判定为玩家，把他从异世界中解放出去呢？后来我问了系统才知道，鬼只具备单纯的灵异能量，不会散发出恐怖能量。所以系统的规则是，只要是所检测领域的对象不会散发恐惧能量，那么要么是玩家已死，要么是鬼。这两种情况下，系统都会关闭对该个体的传送。而恐惧能量也是无数负面能量的一种。所以你猜猜看，关巧巧在你背上对你做了什么？ 原本善仍然不知道，或者说他在竭力避免去想到那个最坏的可能。他双手神经质地缩成鸡爪状，恐惧如同粘稠的胶水粘住了他的咽喉，只能允许他发出无意义的吼叫与呻吟。他后背上的关巧巧则沉默得多，伏在他的背上，心无旁骛地吞噬他身上散发出的恐惧能量。一张脸变得青黑泛紫，经脉暴突，始终不肯停嘴。恰在这时，小丑的猖狂怪笑通过一只泰迪熊传来，惊了所有在场的人。池小池的手也抖了抖，好在稍顷他就恢复了镇静，点选购买着一切需要回忆值的商品，以保证原本善的回忆值不会溢出。 看戏看得开心吗？ 小丑狂笑不止。 开心，太开心了。在我的游戏里设置新的游戏，利用我的局布你的局。你实在是个太有品味的人了，留下来陪我怎么样？怎么样啊？ 池小池淡淡笑着看向那只泰迪熊。 看得开心就好，不过可能你不知道，我是个演员，我的演出费可是很贵的。 泰迪熊歪了歪头，似乎不能明白他的意思。 你有你的规则，我也有我的规则。 池小池扭头看了一眼脸色煞白的甘玉与昏迷不醒的甘棠，口吻转冷。 不好意思，你在玩你的游戏的时候触犯到我的规则了。 话音未落，他猛然一挥手，刚刚兑换的高级锁灵瓶脱手而出，直接没入泰迪熊体内。小丑怔愣片刻，等察觉到不对的时候已然晚了。 他陡然从广播那边发出一声惨绝的长啸，旋即室内灯光全熄，所有礼物尽数消失，气球变成枯朽的骷髅头，跌落在地化为齑粉，而沙发也变得斑驳恶臭，坐在上面能清晰感受到油腻的恶臭与个人的弹簧。高级锁灵瓶与低级的不同，能收复实力高绝的鬼魂，内力有浓郁的灵气，会时时刻刻对鬼魂造成伤害，且除了封印者本人，没有任何人能将它解放出来。再也不会有人光顾这样糟糕的密室逃脱了。池小池从肮脏的沙发上站起，距离他们离开这个世界还有最后20秒。池小池按照灯光熄灭前的记忆，摸黑走到甘棠身边，牵住他的手，在最后时刻再度对袁本善开口： 老袁，你还没有回答我，什么是因果？算了，你有足够的时间慢慢去想。 袁本善总会明白的，他杀了关巧巧，关巧巧报复回去，这便是他们二人的因果。从头至尾，宋纯阳都干干净净，手无尘埃。时间已至，池小池等人的身影消失在了这最后的安全屋中。仍抱有一丝希望的袁本善等了许久，却仍身处在黑暗之中。所有人都走了，只把他一人留在了异世界中。他没有被传送，也没有死亡，更没有等来他的光明。他被留在了第14次任务的最后一个房间中，被系统排斥在外，在鬼域之中成了一个真真正正的多余人。而在真实的世界里，他的身份也会被就此抹消，如同橡皮擦下的铅笔痕迹，消弭无踪，再不存在于任何一人的脑海中。麻醉剂药效已过，他挣扎着从沙发爬下，跪趴在地上，声嘶力竭地嚎啕大哭。他哭着向已经离开的宋纯阳求饶，求他放过自己，但谁也听不到他的话了。只有关巧巧伸出冰凉的手指，轻抚着他的脸，阴毒地笑道： 袁本善，别怕，你还有我呀。 061突然撞开023办公室门时，把正在里面摸鱼打游戏的023和089吓了一跳。他的左侧裤管空空荡荡地晃荡着，青年扶着墙的手在抖，眼睛虚得对不了焦，额发湿漉漉地往下滴着冷汗。 我现在脑子不大清楚。 061拼着最后一丝清明的神智说： 帮我重写一下程序，快。 023捧着游戏机发呆时，089已经丢掉游戏机，快步奔至061身前。061向089开放了自己的身体权限，089一个字也没有多说，立即把破损的数据进行清理和修复，并复制了他的左腿数据进行翻转与再造，再将新一段的数据填充进去。061右腿刚一修复，道了声谢就往外面走去。他走得不很稳当，气息也紊乱得很，余痛还在折磨他的神经，但他仍是边走边对089没能照顾到的细节进行修正。一头雾水的023打算追上去，089伸手拦住了他。023看着089说： 你知道他怎么了吗？我不知道啊。 那你拦我干什么？ 他这不是有事急着要走吗？ 说着，089单肘架上了023的肩膀，笑嘻嘻道： 反正这小子早晚还得回来，等他下次回来再问不解了。 023还是无法安心。焦躁间，他注意到了089过分暧昧的动作。 手。 089继续靠在他身上，没骨头似的。023轻轻一跳。 手。 再靠着就剁了啊！ 零八九马上撒手。零二三准备追上去问个究竟，孰料没走出两步，突然感觉腰间被一双手左右抱住，一股巨力把他旱地拔葱似的拔了起来。零八九轻轻松松把他抱起，让他骑坐在自己的脖子上。 我操，你干嘛？ 零八九稳稳拖住他的腰，声音压低，竟有了几分让人心酥的性感。 别追，别问。 别追，别问。零六一受伤又赶着回去，想也知道和池小池有关。而零六一如此维护池小池，上次还打算往档案馆方向去，看起来是对几年前被主神洗掉记忆的事情有所怀疑了。所以为了零六一好，最好不要在主神可以监控到的范围内谈论任何和池小池有关的事情，万一言谈中提及当年之事引起了主神的关注和怀疑，他说不准会像几年前一样找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再次清洗零六一的记忆。但零八九并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对零二三和盘托出，糊涂是福，毕竟难得糊涂。他一秒走出正经状态，吊儿郎当当， 孩子大了，我们应该放手让他飞啊。 我智障飞你个头啊。 被零八九这么插科打诨的一拖延，零六一已经走远了。零八九拖着零二三往回走，没心没肺的。 走了走了，打游戏打游戏。 零二三去揪他的头发。 放我下来。 不放，有本事就用剪刀腿夹爆我的头啊。 夹爆你的脑仁用核桃夹就够了。 零八九大笑，好像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